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到千佛桥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怎么样，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们踏实了吗？昨天很多人在传我哈，今天不是冰姐，哪儿了呢？是不是这个换新主持人了？这档节目以后不是腾冰了呢？还是说是不是腾冰去别的台了呢？是不是去央企了？还是升职了？还是哎，不带这样的，我就一天没来，我就不信有个事儿什么什么急事儿迈不开啊，然后你们就开始各种猜我。好了，今天终于我踏踏实就坐在这儿了，你们满意了吗？好了，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重要的事情听三遍，我是腾冰，你是谁？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就是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那么我也知道你爱我没商量，哈哈。好了，结果真的昨天一天没有见到，就很想我的。好了，下组群当中发红包，发位置啊。好，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敞开怀抱，新朋友有没有？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加入到我们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嘛？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个家庭真的是互相关心啊？那我要是有一天没出现，我告诉你，后果哈。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赶快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申请加入到我们的大冰箱，也就是线下社群当中啊。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今天是2018年7月13号星期五，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汽车时尚资讯之前呢，还要告诉大家，学生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哈，几乎呢就是中小学生也开始放暑假了，最后放的。那么现在这个大学啊、中小学啊等等都开始放暑假了，一定要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安全，安全。好啦，关注一下未来的汽车轮胎是什么模样吧。看过电影《机械公敌》的车友，想必对其中的魔性轮胎印象很深刻吧。如今呢，这款轮胎呢已经成为这个成功被开发的这个之一了哈，并在日内瓦车展上已经亮过相了。这种360度无死角的球形轮胎灵活多变，不仅可以横向漂移，还可以随时变向。如果行驶在积水的路面上，轮胎则会变软，摩擦力变大，行驶会更加安全。你怎么想啊？什么？弄了4个弹球开在路上，这要一下雨，这就不知道拐到哪儿去了，这成了这个碰碰船了吧？不会的，它遇到雨水就会摩擦力变大变形。哎，我 真的好期待开着这样的车出来哈，不是咱们现在想象这种扁圆形的轮胎，而是纯这个360的无死角的这个圆，就是那个弹球，哈哈，这这四个弹球开出来的汽车，好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接下来马上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首先呢是第十名的歌曲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Now I've been a fool Unlucky in love Just longing to find Someone I can trust So please understand Why I have my doubts Girl, you need to know Just what I'm about When you're my girl I'll give you the world Buy you the finer things Like diamonds and pearls Keys to my home I'll give you my all But baby there's just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 I don't ask for much When you're with me Girl just promise You'll stay by my side Cause I don't give no second chances All I'm asking is baby think twice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You say I'm the one But words ain't enough You gotta show me What's in your heart? Cause I had enough of messing around. So baby, please, just don't let me down. When you're my girl, I'll give you the world. Buy you the finer things like diamonds and pearls. Keys to my home, I'll give you my all. But baby, there's just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 My heart 上周第二十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想跳舞吗？来跟着罗志祥一起吧。武魂在先，上周第十九名，本周晋升十位，来到第九位次，来。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开始 方言在进攻啊除了贪婪真相和感动与不同与众啊除了世界污染你的梦寂寞的牢笼啊管不住无所谓的自由耶耶耶让沉睡的身体觉醒让我火气突行就为你战斗无休热情供应，永无相比之境，点燃 为爱。 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Jin Hong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第九名罗志祥武魂再现，第八名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尽心心里很清楚， 第七名范玮琪小眼睛， 小眼睛不要放弃，眼睛笑也要放弃。 第六名 Kami Taylor I Am You， I Am You Everything You Do。 汽车音乐排行榜，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看一看，您和我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的都有谁？设计心里话，您也回兰州了是吗？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啊，休息一天啊。你是嫌我休息短了是吗？行，下周我都不在哈，开玩笑。还有四季也来了，四季说也很喜欢思萌啦，不过更喜欢冰姐。哎，我马上转告给思萌哈。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你怎么跟思萌互动的，你们在这里怎么样去热情洋溢的欢迎我们这位替班的新的主持人。其实 不开玩笑了哈，说正经的，思萌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主持人，所以以后我们的节目可以多多邀请他来加盟哈，也为我们增光添彩了。好了，还有说句心里话，爱在旅途，努力只为明天 ，New Me， 还有 Jessie， 你们好，这次回到北京了吗？还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在我们的官微来 say hello 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非常深情的作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从来不是他们刻画的那种样子，不是谁的王子，讲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心偶尔酸酸的，渗出泪水咸咸的，总有某个时刻，碰出爱是暖暖的。我不放弃，曲折坎坷崎岖，总有一天都抚平。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越爱的越束手无策，越痛恨越铭心深刻，谁来了谁走了，谁在天地间不舍。谁辜负？我们是漂浮沧海中的一粟，有什么不能让步？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如果美丽的祝福，一步又一步在人生中过渡，谁会懂谁的全部？ 庞大的弦乐伴奏真的是太棒了。杨宗纬独特的音色当中，温柔款款向你走来。这一路走来，这首歌很直白，像是内心的剖白，温柔却蕴含着无限的力量。有的时候呢，最深刻的痛往往隐藏在平淡之中，而最强大的力量往往也隐藏在云淡风轻之下。 真爱 杨宗纬，这一路走来，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19位，来到第8位次。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眼睛有点无力，你努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小眼睛，戴隐形眼镜，想把包。 想把保龄球塞进高尔夫球的小洞里。 范玮琪范范的抒情歌曲，还是更喜欢唱，喜欢听他唱这样简单的情歌，尤其是小眼睛用胶带贴住眼皮，呵呵，很俏皮的歌词，但是告诉说小眼睛不要放弃，因为眼睛小也有它的美丽哦，呵呵，很俏皮很可爱，当然也是一种很正能量的歌哈，算励志歌吗？小眼睛的朋友来加油喽！上周第21名，本周晋升到第7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啦啦啦。

李健演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庾澄庆演唱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而周杰伦演唱李健的《抚仙湖》。除了每人演唱一首另一位导师的作品，四位导师还将共同合唱周杰伦的歌曲《霍元甲》。再来关注，七月是网综竞争的关键时期，不少视频网站都拿出了年度爆款进行押宝。但日前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要组织专家从主题立意、价值导向、思想内涵、环节设置等方面进行严格评估，确保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上，方可播出。坚决遏制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记者昨天从中国新说唱节目组得到的消息是，节目将在本周六如期播出。前天节目官微公布了第一波全新预告片，曼妮达、满舒克等人气 rapper 的集结，吴亦凡、潘玮柏、张震岳的回归，以及新导师邓紫棋的加入，让不少网友表示非常期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五环奥林东桥西侧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Tivoyaki Bon Walk the Moon Back to You。 第四名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第三名 赵雷我们的时光。 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吗？ 第二名 王铮亮星光 愿我们都有相聚的远方，也不怕为他而受伤。 第一名 刘惜君我只在乎你。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I was a child walking with giants 100 feet tall. Out in the wild, you wouldn't believe all the things that I saw. I took a high road out in the open under those stars. And all the while, I just got closer to going too far. So now I'm running like you set me free out in the wild. I know you want me to come home, but it might take a while. I've got my heart on my hands while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And only heaven knows if I'll make it back. 还有美国独立摇滚乐队 Walk the Moon 刚刚带来这首 Back to You， 上到第十名，本周晋升五位，来到第五位次。在这样欢快的节奏当中，欢迎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和你随时在我们的官微 Say Hello 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时间紧，让我急，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春天的夜风轻轻凉凉的吹，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整夜不忍不忍。心头里的香味，心头里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 青草地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

就拥抱着最初次的温暖，说一声别来无恙。闪亮，愿我们都有眷恋的梦想，不再为飘荡而飘荡。愿每次分别不代表悲伤，永远守护彼此，来自星星一样。 副歌部分好好听，来自王铮亮的星光， 我们 源自于专辑《故事岛》当中。专辑除了保留大家对于他熟悉的温暖疗伤等等，还尝试了一点点俏皮的元素。不过我觉得还是喜欢听王铮亮像唱这样的歌《星光》。 化作今夜路上星光闪亮，那那那那有眷恋的梦想， 不捣乱了。上周第三名的歌曲，本周升至亚军的位置，王铮亮《星光》。 彼此来自星星一样。 好了，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我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是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 非常的柔，刘惜君的翻唱当然没有过多的炫技，却有最真实质朴的唱腔，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吧。重新翻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冠军歌曲。 时光匆匆流 非常经典吧，是不是再跟着他一起唱，来一起唱。好了，时间的缘故，我们这个时段要暂告一段落了。我只在乎你，不要走开，嘘，广告。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关于北京这座城市的音乐情感，不仅需要内心的体会和收获，还需要真切的感受风景与历史。北京音乐广播再次组织一批词曲作者赴通州进行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创作采风活动。著名词曲作家臧云飞、李进、胡旭东、梁芒、鄂毛、龚晓婷参加了本次采风活动。通过对运河文化历史景观及通州城市副中心新规划的了解，激发词曲作者对歌唱北京歌曲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为新时代的新北京创作出新的经典。词曲作家们还进行了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创作研讨会及优秀歌词作品推介会，分享一天来采风创作的感触和收获，对刚刚评选出来的26首优秀歌词作品进行创作研讨，并为征歌活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著名作曲家鄂毛说， 所以说我想这次歌曲征集活动也是更希望在音乐上有新的突破，能够与这个时代的脉搏共同跳动啊，能吻合的这种艺术作品出现。 著名词作人梁芒说， 所有的词看完之后呢，包括我看还自己想写没写出来，所有的没有一个觉得好像是彻底的满意，就没有一个词看到哎呀这个好，包括词曲都是这个感觉。我就希望我们找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心情，不一样的一个视点，你也许你一下在那个上面你能找到一点的话，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歌基本就成功。不要多，8句其实写得好，这个大我们说一个北京这个大一点的歌就可以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台长陈晶英说， 歌词呢截止到5月31号已经评完了，面向社会征集，比如有一定文化修养，有一定这个旋律的一个这个概念，甚至有点文笔他就可以参加，所以歌词征集还不错。从我们这个短短的这个2月17号启动之后，到5月31号结束，征集到2630多首。 歌唱北京征歌活动截止到7月3号为止，共收到的投稿作品共3299件，歌词征集已经截止，歌曲作品676件。通过专家评审的评选，共选出26首优秀的歌词作品。接下来听到的是严肃作词、姚明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前门情思大碗茶》。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捧衰草几声蛐蛐叫，伴随他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4、周5播出，敬请关注。 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五方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较长，队尾在化工桥。南四环公益东桥东向西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拥堵严重，队尾排过留香桥。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Always talking about what you got. Always talking about. 看这首歌曲呢，来自美国的歌手 Kobe 还有阿肯合作的这一首 What You Got。 他们不知道发音为什么总是 What You Got。 Kobe 呢很小呢就展露出才华了，三岁的时候呢父母发现他的音乐才能哈，啊，当时呢他就是小小年纪啊就在翻唱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曲，爸妈说哎呀啥不得了啊，唱的这个很神似哈，然后那时候其实他经常在父亲的这个跳蚤市场里面表演哈，当时表演并不是为了就是简简单单就是快乐好玩而已，而是当时小小就励志哈，我一定要成为一名演唱界的明星，我也要像 Michael Jackson 那样成为巨星，慢慢努力啊 Kobe 很不错，加油。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那欢迎你在方便的时候呢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给点掌声啊，我会更加卖力的哈。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这么好听的一档节目，伴您在路上的节目，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您怎能错过？啊，闲话少说吧，继续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其实，在我节目当中很少会出现李克勤的歌，但是我们节目的编辑特别喜欢李克勤，经常向我推荐啊，你看那克勤在哪儿啊？你看这首歌多好听啊，出专辑啦什么的，在那开演唱会，我要不远万里去听啊什么的。那听一听吧，其实李克勤呢，对于生活、对于生命的爱与尊重，更是表达他这种特别的歌者的心声。我们来听到这首歌《五十路》，正是源自于他的30周年特别纪念专辑，就是表达他这一路走过来的心声。李克勤，《五十路》，有请。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仿佛天生的一对，喜欢跟他鸳鸯戏水，即使欠瘦白美腿，不管他今年几岁，都不惜一切爱下去。他跟我永没斗嘴，情人是水做，情人是骄傲，情人是 B 图，他最好。兜一转浅水湾，经过清水湾，走进相思湾，沿路故意地缓慢，攀得过仙子山，挑战不假山，冷气炎关一关，仍在是看妹的像容颜。他仿佛懂得魔法，看不出生于1968，经得起岁月探查，即使当班的警察都想跟他开心自拍，只不过怕被对质，情人是水做，情人是骄傲，情人是 B 图，他最好。走一转浅水湾，经过清水湾，走进相思湾，沿路故意地缓慢，攀得过狮子山，跳前不假山，冷气炎关一关，仍在笑看妹的像容颜，这太沾满着泥巴，必须要收一番，妆要补一番，头发要梳一番，财富若烛光晚餐，兜返去乍甸山，吻别太浪漫，没要关一关，避暑地下次继续长谈。

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新的照相机，写字语言，新的目的地。当我说爱你，用心的语气，你呆滞的目光的是你。 爱情需要心意， 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化最美痕迹。 爱情穿上新衣， 让你看见新的自己。 二维码我看得清晰，为你解开幸福的秘密。 当我抱着你看得更清晰，你才值得更多的惊喜。 爱情需要心意， 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画最美痕迹。 爱情需要心意， 让你看见新的自己。 来自萧敬腾的新歌《每天一点心》，歌曲的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哈恋人之间需要多多彼此来关怀，创造心意这样的创意哈。制作人陈少琪曾经在微博当中也说，萧敬腾一个人在这个八小时当中录了无数轨哈，演绎了最美的和声。更调侃说，哎，当天怎么没下雨呢？不知道这雨神的封号现在已经给了我了吗？这个办公室的同事都说，哎，只要今天没带伞，就得躲着腾冰走哈，因为腾冰好像一出门就还下雨的，说啊，真的吗？你说，看来我真的跟萧敬腾有一拼了哈。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时段的最后半首歌曲，对 ，MIC 男团带来这首励志歌《相信未来》。这是舞台剧《偷心九月天》的主题歌，《相信未来》。 想挣脱却逃不开的沼泽，不断的纠结，这些内心的咆哮只能得到毫无力量的共鸣。你知道我很卑微，只会妥协，你期待的不是这样的。想击碎对面的我，希望回到原点，找到希望的方向。 从头再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电影团体 Sunrise Inc. 联手 Dilia 共同带来这首 Love Me。 想想这首歌曲的 MV 啊，拍得太唯美了，在一片旷野当中，美女是骑着马，然后帅哥开着车，相约而至，上演了这种唯美浪漫的爱情。不是说白马王子吗？不过现在呢，王子都开车了哈，美女们都骑马了，很有意思的反差哈。那就会让你看这首歌曲 Music Video 之后呢，陶醉在其中，深深的陶醉在其中，深深的那种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就要到周末了，那本周的直播呢也快要结束了，还有最后这10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恐怕也会引起一大片的共鸣吧。孩子都放假，还得带他来上班，你说我容易吗？ 孩子考试才刚刚及格，天天盯着他看书，还考得刚刚及格，你说我容易吗？ 也不错了，我们家孩子都不及格，你说我容易吗？外面辅导班报了一大堆还是不及格，你说我是容易吗？ 哎呀，小哥有一天哈，感觉心情不好，找朋友来聊天，然后就都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声音哈，哎，有感而发，当天晚上就写出这样一首作品。开始没想拿出来这个大众传播哈，只想大家小众的听一下就可以了。哎，没想到呢，大家说不错啊，这首歌推出吧，之后引起了这个全国的共鸣哈。你说我容易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一时光一去不回，长大的日子简直太可悲，总有那么多事情谁来顶罪，门里门外我一个人背。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你说我容易吗？还不依不饶啊？还嫌不够吗？真够可以的，就这样算了。来了就不能回，谁让我一不小心到了现在，一遍遍念着阿弥陀佛，千万别再出意外。你说我容易吗？还这么气我呀？谁不知道我在今天还要出差，反正好也不好，坏也不能坏，一段段往事反复重来，心不成门不开。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en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要说刚刚小柯那一首你说我容易吗，可能更多的偏重的是感情层面的不容易哈，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更加广泛了，其实是感情方面不容易啊，还有很多呢，工作的压力，育儿的压力，各种的压力，最近比较烦。来听听郑希怡、容祖儿、蔡卓妍和钟欣桐重新翻唱三个大男人李宗盛、周华健、品冠的最近比较烦呐、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上班，却每天工作到很晚，喜欢电视剧也没法收看，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爱情不是想象的简单，现在只想要个肩膀，挡着大风雨撑起把雨伞，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结婚的礼物每一份特别喜欢，我的妈妈不厌其烦每天追赶， 优米什么时候生个 baby， 真心他很感，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长得不赖怎么没有人喜欢，每一个真心的胸膛，也许是我注定有流浪，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觉得我的世界要做梦不难， 把梦想实现很困难，努力驾驭起这个超难， 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很久没有站在舞台上方，现在的模样有点不习惯，却喜欢唱歌，有你们做好伙伴，人生太多比较所以麻烦，现在每天只想回家吃饭，我的狗狗叫我快乐不难，脸要挂上微微笑的模样，没有什么天大遗憾，看着前方随风起帆，世界不会给你太多麻烦，某个师傅说我成功很难，爱我是杯公办十年时光，不难相处却不简单，喜欢出发努力学习平凡，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 羡慕中的麻烦呢、这么多的烦恼啊，好了好了好了，反正过周末了，先不去想他们了，把这个烦恼都丢到一边去，反正期末考完试了，考啥样就啥样吧，61分就61分吧，没有加薪啊，下个月再说吧，不要想这些烦心的事儿了哈，快快乐乐过每一天，实在烦的还不行，来听汽车音乐会吧，下周一9点说好了再见哈。好了，我是腾冰，还是要郑重的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我不要啊， 我不烦。欢迎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周一9点再见。 你比我烦， 我不烦，我不烦，你比我烦，你比我烦。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